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领导先进革命56周年至今，我国农业劳动者同盟干部和农业劳动者的演讲会23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。由农业劳动者同盟中央委会委员长、农业劳动者同盟干部和平壤市农业劳动者参加。会上演讲者热烈称颂伟大的金正日同志的不朽业绩，说他实施独创的先进革命领导，在反帝反美决战和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中创造了历史性的奇迹和变革。